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只要 tune in 988，你就可以听到最新嘅988广播剧。 988制作。离魂记，黄俊益编剧，第十二集。 You left me unseen, eyes.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If I move, it'll break. And if I stay, it'll melt. But you. 昨晚成晚冇翻屋企，又冇交代，今日又冇嚟翻工，究竟去咗边啊？ 欢迎光临。 李 Sir， 咩嚟啊 ？Anna， 方便吗？ 方便啊。李 Sir， 你今日嚟揾我，唔系出事咩事啊嘛？ 你放心 ，Jess 冇事，佢今朝醒咗啦。 咁就好啦，佢终于都醒翻啦。 嗯，佢要我话你知。在他昏迷期间，你一直鼓励他帮他按摩倾偈，他是听到的。他说等他出院后会找你吃饭答谢你。 嗯。 啊，是啦 ，Anna。 嗯。 其实今天我专程来找你，是还有件很重要的事。 什么事啊？ 希望你可以协助警方调查一宗凶杀案。 凶杀案？不是又是那个变态杀人狂的所为吧？ 嗯。犯案手法和之前的记单一样，警方不排除他就是我们一直要找的人。你而家方便跟我翻警局一趟吗？ 嗯，冇问题。 Anna， 你识唔识得上钟呢个人啊？ 识得，佢系我便利店嘅同事 Katrina。 咁呢张相入边嘅男人？ Danny， 我大学嘅同学。 你最后一次见到佢哋系几时？喺边啊？ 几日前喺便利店。他们不是有什么事吗？ 你的同事 Katrina 今早被人发现死在东区的酒吧后巷。 怎么会这样？ 附近的 CCTV 拍到类似相中的男人，即是你的大学同学 Danny 跟着 Katrina 未。 你的意思是？ 警方怀疑你认识的 Danny 就是连环凶杀案的变态杀人狂。 怎么会啊？ Danny 怎么会是变态杀人狂？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啊？ 警方做事一直都是讲求证据，法医在案发现场发现凶器，还有在死者身上找到凶手的衣物纤维。后来我们搜查他住的单位，所得到的指模和衣物纤维完全吻合。他的室友说前日他就没回过来，所以我们怀疑他畏罪潜逃。 不会的，我认识 Danny 这么久，他不是这样的人 的。 Anna， 我知道你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不过很多时候杀人凶手都会好像平常人那样跟我们融洽相处，你万万估不到外表没什么的他们内心是这么变态的。 喂， 什么事啊？ Bell 有危险啊。 Bell 是谁啊？ 她是我姊妹兼同学，她昨晚没回家，戴她手提又不通，我担心她有事啊。 件事到底是怎样的？ 前日 Danny 来便利店跟 Bell 摊牌， Bell 坚决地拒绝了她，之后他就很激动地走了去了。 求爱不遂，这点足以导致他情绪失控，动起杀机。 李 Sir， 你们要救下 Bell 啊。 你放心，警方已经发散人通缉 Danny， 记住一有 Bell 的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 嗯。 你吃点东西吧。 我没胃口啊。 发生这样的事没人想的。 如果Bell肯听我劝告就不会搞成这样。 感情这样的不是我们旁人可以控制到的嘛。 Andy 啊，我不信 Danny 就是那个变态杀人狂。他份人这么好，平时见啲受伤嘅小动物都会帮佢哋搽药包扎嘅，我唔相信佢系凶手啊！ 但系警方已经证实喺 Katrina 遇害嘅后巷发现印有 Danny 指模嘅凶器，仲有 Katrina 身上属于 Danny 嘅衣服纤维，呢啲绝对唔系巧合嚟噶。 咁你话俾我知啊，点解佢要对 Katrina 下毒手啊？ 呢一点我都唔明。 Danny 会唔会伤害 Bell 噶？ 我不知 道。你千万不要有事、啊。 他一定不会有事的。Danny 那么爱他，不会忍心伤害他的。 真的？ 嗯。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你整天都没事落肚，等阵又会胃痛的了。来，吃点东西。 嗯。 放心啦，李 Sir 一定会找到他们的。 Frankie。 Anna， 里面啊。 Frankie！Frankie， Anna， Frankie， 你有冇见过 Bell 啊 ？Bell， 佢而家唔系翻紧学咩？ 佢唔见咗啊！ 咩话？点解会咁噶？几时嘅事啊？ 佢寻晚成晚都冇翻屋企，今朝又冇翻工。 点会噶？我寻晚同佢食完饭就送佢翻屋企噶，佢点会突然之间唔见咗嘅？ 警方怀疑佢俾 Danny 捉咗。 件事又关 Danny 咩事啊？ 警方推测 Danny 就系最近嗰个变态连环杀人狂魔啊！ 咩话？咁啊 ，Bell 会有危险。 嗯， 警方已经发散人去揾佢哋噶啦，一有消息就会通知我哋。 你冇咁担心啦，我谂 Bell 一定会冇事。呢张系我卡片，你如果有 Bell 嘅消息咧，记得第一时间通知我。 嗯。 九八八制作离魂记。 Katrina， 是不是你啊？ 我不想死，为什么天要这样对我？这么深， 你在哪里啊？ 这么深啊， 你出来吧。Katrina， 死的人不应该是我啊，是 Bell 啊，是他啊，是他害死我的。 你说什么啊？ 你也有份害我的，我要你血债血偿。 你死了！ Anna， 翻个梦啊，唔使惊，有我喺度，冇事嘅。 Andy 啊，我梦见 Katrina 啊， 佢话佢唔想死，死嘅人应该系 Bell 唔系佢，点解佢会咁讲噶？ 发梦啫。 不是啊，个梦好真实噶，肯定是个预兆。 傻女嚟嘅，唔好乱谂嘢啦。Anna 好用力揽实我，我知道佢一定好慌。我应承自己要好好保护佢。 究竟 Katrina 出现喺我梦入边，想同我讲啲乜嘢？佢话死嘅人应该系 Bell， 唔系佢。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我对我女朋友做了些什么，关你什么事啊？ 你放开她啊！ 一个对爱情不忠不义的女人，你又何必对她这么死心塌地呢？ 得咩？ 我叫你放开佢啊！ Bell， 你冇事嘛 ？Bell， 你应下我啦！系你自己受伤 ，Bell 啊！你唔好怪我。好一对痴男怨女， 你究竟想点啊？ 我想点唔重要，最重要系你哋想点啊嘛？ 变态噶！ 佢咁对你，你仲对佢死心塌地，值得咩？ 快啲放开我哋啊！ 放你哋，我都未玩够。 你想点啊？你住把刀做咩啊？你唔好乱嚟啊！ 放心、啊，你咁爱佢，我一定会成全你哋嘅。 你冇乱嚟啊！冇伤阿 Bell 啊！ 我要你亲眼见到我点样折磨你眼前呢个水性杨花嘅女人。啊！痛啊！乜你都知道痛嘅感觉啊？吓！你知道痛，当初你又何必玩弄感情啊？吓！你知唔知？心痛比死更难受噶！ 唔好啊！唔好啊！ 你死！最憎女人恃靓行凶，讲大话，一脚踏两船。你睇，你系咪问过我？我颈度呢笪拉点嚟？咪多得你哋呢种女人所赐咯！ 你事我翻嚟啦。 唔系听到佢去咗边啊？唔系咁早瞓着啊嘛？ 你事 ，Frankie， 你唔系话会迟啲翻大马嘅？ 个客人取消咗个会议，所以我咪改早班机翻嚟见你咯。做咩？见到我唔开心咩？ 好开心！ 我买咗嘢俾你 ，Honey 啊，啲沐浴露冇。 Frankie，Michael，Frankie， 你听我解释。 仲有咩好解释啊？ 件事唔系你想象中咁嘅。 佢扭住毛巾喺冲凉房行出嚟。你唔系天真到想同我讲，你哋咩都冇做过，咩都冇发生过系嘛？ 我 你当我傻噶 ？Lizzy， 你等我同佢讲。 有咩好讲啊？啊， 系啊，我同 Lindsay 一早喺埋一齐。 你哋， 佢同我喺埋一齐好幸福，至少你满足唔到佢嘅嘢，我可以满足到佢。 Michael 啊，唔好再讲啦。 做咩唔讲啊？你同佢喺埋一齐咁耐，佢有冇顾过你嘅感受啊？佢日日夜夜顾住工作，对你冷淡忽略你。我记得每次同我讲起佢，你都喊晒口咁。你知唔知见到你咁，我好心痛。 原来你同我喺埋一齐，啊咁唔开心。 系啊，你而家知道未迟啊？ 咁点解你仲要呃住我，话好爱我，仲话唔可以冇咗我？ 我 原来你一切都系假嘅。 对唔住啊 ，Frankie。 Lindsay 同佢呢种人唔需要讲咩对唔住噶。 Lindsay， 你究竟有冇爱过我？ 冇啊， 有冇啊？ 佢从来冇爱过你啊！ 求啊，你唔好再刺激佢啦！ 你哋背住我做埋啲咁嘅嘢，仲咁理直气壮嘅，我同你哋死过啊！ 唔好打，你哋唔好打，放手啊！你哋，你再拒绝翻，我会断命噶！ 你死啊！我惊啊！个贱人啊！你死！ 哋知唔知道，俾最信任嘅朋友同爱人背叛嘅滋味系几咁难受？我应承咗我自己，我一定要替天行道，铲除呢个世界上对爱情不忠不义嘅狗男女，佢哋都系应该受到惩罚噶。 你变态噶！ 你望住我，点解唔敢望住我？啊，心虚啊 ，Bell， 你知唔知？我第一次喺酒吧见到你，我就好似见到 Lindsay 咁，你哋都有对好迷人嘅眼。我以为个天可怜我，可以俾我再次相信爱情，原来唔系咁。佢一直喺度笑我，喺度奚落我，要我再受到伤害，我唔会再俾机会佢伤害我。你唔会得到我嘅爱，我要你生不如死。点啊？啲伤口沙咗盐之后系咪好痛？ Bell，你撑住啊！我一定会救你出去噶。 制作《离魂记》， 请问你有没有见过上咗呢个女仔啊？冇啊，唔该。Andy， 你呢边点啊？有冇人见过 Bell 啊？ 冇人见过佢啊。 Bell 去咗边啊？佢会唔会遭遇到不幸噶？ 唔好乱谂嘢啦。 我知啊，但我控制唔到自己啊。一日揾唔到Bell，我嘅心就唔安乐。 Anna， 我哋继续揾，一定揾到佢噶。 嗯。 Hey， 你嚟揾紧上咗个女仔啊？ 系啊 ，Bartender， 你系咪见过佢啊？ 见过。 你几时见过佢啊？ 前几晚咯，我对佢嘅印象特别深刻噶。 点解啊？ 佢呕到我成张吧台都系啊，之后成个人 KO 咗添。 KO 咗？ 即系饮到啤啤夫，不省人事咯。 咁佢身边有冇其他人？ 有个男人陪住佢噶。 个男人系点嘅样噶？ 个男人就几高大嘅，白白净净，啊，笑起嚟仲有酒粒添噶。 个男人系咪相中呢个男人啊？ 睇落有啲似。 真系 Frankie， 咁佢哋几时走？去咗边？ 大概凌晨一两点咁啦。行咗去边？我真系唔清楚啦。 Andy 啊 ，Bell 最后一次系同 Frankie 一齐，点解佢要讲大话？ 我哋即刻去揾佢，问个清楚。 佢啲同事话佢好早就离开咗公司，打佢手提又唔通，佢会去咗边咧？ 你唔好咁心急啦。或者佢手提冇电呢 ？Andy 啊，我有不祥嘅预感啊！我觉得 Bell 同 Danny 失踪同 Frankie 有关。 你点解会咁谂啊？ 如果 Bell 失踪嗰晚，佢系同 Bell 一齐嘅，点解佢要讲大话呃我哋咧？佢可以照实讲噶。 咁又系。 佢肯定有嘢瞒住我哋。 咩事啊？点解你咁嘅表情嘅？ 系 Danny send 嚟嘅 location 啊！ 俾我睇下。 情况危急 ，Andy 啊，我哋即刻过去啦！ 咁好危险噶，万一呢个系个局咧， 人命关天啊，几危险，我哋都要即刻过去。 呢间大屋睇上去好似荒废咗好耐咁。 我哋落车啦 ，Anna， 入边好危险噶，你喺车度等我。 唔得啊，要佢一齐入去。 咁 再唔入去比较危险噶，我哋入去啦。 好啦，咁你跟住我后边，唔好离开，知道吗？ 嗯。 啲树好暗啊 ，Anna， 跟实我，小心啲啊。 嗯。 咁大烟嘅， 我头好晕啊 ！Anna，Anna， 醒啊 ，Anna！ 唔通癫又未啊？唔得！ 又多对痴男怨女。 离魂记第十二集，导演廖日豪，配音黄君彦， Anna 曾心怡饰演， Andy 刘俊荣饰演， Danny 邓慧豪饰演， Frankie 郑其元饰演， Michael 曾凡永饰演， Lindsay 陈敏慧饰演， Bartender 黄慧毅饰演， Lisa 刘龙芬饰演， Katrina 杨晴婷饰演。下一集完结篇，约定你。 You left me unseen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If I move it'll break And if I stay it'll melt But you brought the warmth You brought the light youThank you.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只要 tune in 988，你就可以听到最新的988广播剧。